歡迎大家收聽呢個 Sci-Fi 全面睇或者呢個嘅科幻全面睇嘅。我係 Tasco 啊。 係，我係一平。 係，喂一平啊，呢排見到啲咩玩具啊或者咩產品可以同大家講下呢？ 啊，好啊好啊，今日呢我就睇過咗旺角一啲地方，咁就發覺有幾樣嘢嘅，咁逐一同大家講講。第一樣嘢呢就係發覺呢嗰隻超合金雲新出嗰隻嘅勇者雷燈呢而家減咗價喎，你知唔知啊 Tesco？ 嘩幾錢啊，喂之前千幾銀幾貴下。 係啊，嗰隻 Deluxe 版係1300蚊㗎，而家我已經見到有啲鋪頭開始係標價係1000蚊有找。等你去飲杯茶嘅價錢啦。 頭啊，喂正喎、啊。 現時點嘅鋪頭已經有幾間擺咗出嚟，係900多蚊啦。 哦，咁間都係。 係啊，有兩三間嘅。咁開始我諗呢隻商品應該去到一個合理嘅價錢。咁大家如果啱就要諗諗。 咁即係兩隻普通版拉近咗好多 係 咪？ 係啊， 你其實嗰兩隻嘢係咪唔同嘅呢？ 基本上原來唔同喎，今次俾人得去拆啦。就係、是、一件嘢要呃兩次錢喎。 咁啊，冇咁話呃，即係唔同嘅嘢啦。咁有咩唔同嘅呢其實？ 入版嗰隻， 我知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個大髀同嗰個手瓜咧，就要普通版就銀色嘅，好似以前超合金舊嘅超合金咁嘅。咁嗰隻 Deluxe 咧就好似係白色， 冇錯啊， 動畫色啊。 同埋咧，佢 Deluxe 版嗰隻就出咗一啲新嘅配件俾嗰隻嘢嘅，例如有入面岩嗰、那個 神面岩 嚇、啊，神面岩嗰、那個咁嘅載體，同埋有一隻金色嘅雷燈。 嗰啲金色就企喺度 嘅 咋？ 係啊，乜嘢都冇嘅。咁仲有 隻電單車入去咁上下啦。 係，仲有一大扎嘅，即係多咗幾件嘅武器，同埋仲有個主角嗰架電單車跟埋嘅，咁就係、是。少少唔同啦、 普通版咧，普通版就基本啲咁咯。 係基本啲，係冇咗嗰架電單車同埋冇咗。 咁係咪即係買咗個 Deluxe 就唔使買普通噶？ 咁啊唔係喎，普通版嘅色水你頭先講過 啫。靚啲咯， 係啊，即大髀係銀色嘅。 手好似有啲多咗幾件，嗰隻手咁樣。 好似多咗一隻手手掌。啊、一對手掌、 好，咁仲有咩？仲有咩其他嘢？ 咁我就都路經呢個兆萬，就去過 Hot Toys 睇過，就發覺咧，而家有現者咧中嘅新 product 去訂購，咁我相信。如果嗰套戲做完咗之後，會更多人會留意呢套戲，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咁係咩？係新嗰套戲嘅產品定係以前嗰幾套戲？ 咁佢係出翻舊套戲嘅 Doctor Jones 嘅 image 嘅公仔。今次咧，現者仲係啦。 我因為知佢老豆都好似有個公仔出咁樣噶嘛。 係嗰、那個就 Medic 咁出嘅。咁 咁而家講嗰只 係 Sizeo 嗰只1:6，係美國嘅出品嚟嘅。 嗰啲即唔喐得嗰啲， 係著衫有關節可以擺 pose 嘅公仔。咁同埋佢有曬三集嘅神器嘅裝備喺裏面，包括嗰幾個魔石啊，同埋聖杯啊，同埋嗰個第一集嘅金色神像嗰嚿嘢。 哦，咁嗰個完成度點㗎？ 都幾高㗎，咁同埋個價錢就比 Medic 另一間日本廠出嗰隻會平啲。 以前好似出過一隻皮褸啊咁樣 嗰啲。嗰隻係 Toy McCoy 出嘅，已經係成十年前嘅嘢，而家係已經係好貴。 曾經炒到係嘛？ 係啊，成8000-9000蚊隻，而家 呢隻會唔會成為第二隻即係大家追捧嘅嘢？ 咁大家就要拭目期待，因為佢嘅出產期都會要等到9月。咁而家只有相睇嘅啫。 即係唔係套戲相嘅就有嘅。 唔係。 即係個產品要。 套戲就會5月22號上，但係。 因為 只嘢就未有嘅。但係我可以講俾你聽 ，LEGO 喺呢方面就快人一步。佢現在中嘅 product 已經出咗啊。 好似有機關嘅喎，見到嗰個玩具係嘛？即係 LEGO 嗰個。 咁佢已經出咗之前出翻第一集《聖戰奇兵》嘅。情景已經出咗，係玩翻碌石 三集都有出㗎， 有出 曬三集。 第二集就比較少啲，但係第一集同而家最新呢集嘅都有大量 product。 嗯， 咁另外咧， 到時呢套戲實睇啦。 咁另外已經出 出產即係出品咗嘅就會有孩之寶嘅玩具，亦都出咗一大扎㗎啦。 咁有啲咩 㗎？有12寸嘅人偶啦，多得中時有兩款啦，有一款係皮褸，同埋一款唔係皮褸啦，同埋喺新戲裏面有佢個仔嘅造型嘅公仔12寸啦。 即係呢個已經係新系列嚟㗎啦。 係，但佢亦都會撈返啲舊嘢，譬如有一個叫做馬騮人喺第一集出嘅。 第一集。 咁同埋有個埃及嘅劍手，咁呢啲都出咗12寸嘅。咁另外呢佢就會出咗啲係3寸半嘅公仔，咁大概嘅款式係相同，同埋呢佢會有一啲軍車出咗係俾你當係 payset 咁玩嘅。咁呢扎嘢全部呢都喺反斗城而家賣緊㗎，咁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睇呀。因為呢批嘢就比較係價錢係低廉少少，咁啊可以適合買多幾件都係慢慢玩，或者你堆砌情景，如果你鍾意堆砌情景亦都可以嘅。 喔、哦、咁除此之外就冇第二人，所以早排好似買咗啲 T 恤係咪，好似嗰、那個UNL 唔識讀開始，咁佢哋 UT 啦，我哋簡稱係有啲高達嘅 T 恤出咗喎。 係啊，佢而家係出咗一批高達啦，咁我首先講講呢間嘢，有喺美麗華商場，九龍就喺美麗華商場，而喺香港區呢就你舞台商場會有一間嘅。 咁我哋都去睇過啦，咁其實佢今次呢個呢高達呢個就特別啲，佢係用嗰啲模型嘅情景咁樣去合成嘅，係啦 ，CG 合成。咁不過佢又冇乜顏色㗎，好多幅都係黑白咁啊，好 色。係啊，係 啦，因為其實嗰本畫集我哋都睇過嘅，佢由一本畫集嗰度就揀咗幾幅出嚟嘅。咁我覺得嗰個雷射大炮張都 OK 㗎，但佢又唔知點解印咗落個粉紅色嘅 T 恤度，好得意啊！咁奇怪少少嘅組合。不過我哋反而覺得佢以前之前出過嗰啲卡通系列咧，就反而幾正喎。你好似買咗幾件係嘛？ 我買咗兩三件啦。咁我自己比較本身就中意佢嗰件作為主題嘅呢個辣手十三。 哦，就係佢個廣告入邊係嘛？係 啦，咁辣手十三 邊個著住啊？淺野忠信定邊個？ 冇錯啊，淺野忠信。 直情就係嗰件啦。 咁我想講一講辣手十三咧，就係一個日本都係幾出名嘅卡通角色嚟嘅， 即殺手嚟嘅。 係啦， 即殺係支早擊槍咁嚟。係 啦， 你早排有個遊戲機都有嘅，嗰時喺呢、這個係嘛細 佢都好多媒體出過㗎啦。 唔識日本就好出名啊！係 啊，日本好出。 咁仲有啲咩 title 㗎嘛？ 咁啊有，譬如有 touch 啦，比較大家鍾意嘅少男少女鍾意嘅 touch 啦，亦都會有呢、這個 山 T 女福星。 山 T 女福星啦。係啦，機動警察啦。再做人009啦。 鐵拳浪子啊，咩第一神拳，我見佢第一神拳好靚嘅喎，畫曬風位，有啲風雲咁嘅 feel 嘅喎。 係啊，咁我諗如果中意時裝，亦都中意漫畫嘅人，亦都 襯得幾靚，反而 graphic 嗰方面係嘛？ 咁亦都喺相對性嚟講， 嗰件我好似見到你有。 係啊，我都有。 嗰件好似好靚啊！ 係啊，即係 連個 background 都有印埋，就唔係得個公仔。 咁大家都會關心會唔會日本嘢好貴咧？咁我話俾大家聽咧，呢啲諮詢一啲都唔貴，只係99蚊件嘅啫。 哇！咁啊真係要去睇下喎！如果大家未見過， 啊、 真係唔買翻幾件啦。 所以大家應該去睇下，亦都有好多款式，仲有啲唔係漫畫嘅，亦都可以留意，因為 咁係啊，佢玩完曬嗰啲 就有天野喜孝設計嘅，咁亦都會有幾件係天野喜孝設計嘅衫，同埋一系列名師嘅設計。所以無論你鍾意漫畫又好，唔鍾意漫畫，或者你鍾意啲新 裝都得㗎啦，其實係咪？ 係啦，冇錯。 好啊，咁因為我都早排呢見到人翻咗嗰隻 Mastermind Japan Crossover 嗰隻，佢1:12啊，嗰隻黑色揸鼓喎，哇竟然唔係玩具鋪返，係呢個波鞋街上面一個一啲嘅賣 Hi-Fi 喇叭嘅。嗰隻1:12嘅揸鼓係乜嘢呢？我諗大家都唔知有隻1:12咁大。 喔咁1:12有不嬲嗰隻紅瑞星同嗰隻高達都有㗎啦。不嬲都有㗎喎。咁啊其實嗰幾隻有啲玩具鋪啊都有擺出嚟㗎，嗰啲遊戲機鋪都有擺出嚟。 係咪有一隻係紅色㗎？我見到有啲 紅瑞星第一隻出㗎嘛。 百貨公司擺陳列 嘅 有隻紅色㗎喎。 紅色有隻電道紅色，咁電道紅色都好珍貴㗎，因為都係啲特別嘅限量版。 係咁一樣 size 嘅高達添㗎仲。 有啊，咁啊兩機鋪啊，而家嗰個咩戰場之伴咧，即係呢個嘅世茂。上面嗰個而家開咗搬咗上6樓啦，即係 Namco 嗰度，佢哋都有擺呀，咁嗰度當然戰場之門我哋遲啲都會有講下啦，我都上去望過下嘅。咁你想講話1:12嗰個，其實而家佢呢個就係 特別版嚟嘅，咁早排佢哋嗰個翻出翻嗰個嘅劇場版嘅 DVD 啦，咁嗰時佢哋即係做個紀念，咁就喺日本嘅 Yahoo 上面訂購嘅。咁其實嗰只都係啱啱出廠啦，咁首先出咗只黑色嗰只，咁其實就綠色嗰只，而家好似啱啱我都見到佢即係出咗啦。咁其實就冇得買㗎啦，因為係一月嗰陣已經截咗紙㗎， 截咗紙， 限量都好緊要㗎。我都諗過，可能香港根本可能都冇原件到啦。點知玩具鋪啊真係見唔到啊！咁人哋有啲有心人喺啲 HiFi 鋪上面咧，佢哋擺咗只喺度。咁如果佢哋波鞋街，如果大家知道華人行上面嗰等大廈啦嚇，即係上面全部賣 HiFi 嘢，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其中一間咁啊擺咗一隻喺度嘅。 哦， 咁大家可以睇下嘅。咁我哋係咪嚟緊會做下啲 review 啊，同埋 preview 下啲嘢咁咧？OK， 咁我下一個環節就係佢講呢啲嘅 review 啦，同埋 preview 嘅。咁而家 review 下啦，咁頭先我哋都講過雷登啦，有冇嘢補充呢雷登方面？ 我就冇乜啦，你有冇啊？ 差唔多啦，好似嗰個 deluxe 咪係仲有個飛機個鷹嗰個頭可以換上去嘅，咁等你變形嗰陣咧，就即係更加似啲原本嗰架嘢咯。如果你冇咗嗰個鷹頭，咁你就普通版就要靠佢嗰、那個佢有個另外一個部件，即係孭翻上背脊嗰啲翼嗰啲，佢扣多個鷹嘴上去，那個鷹嘴仲識擘開嘅，好得意。咁但係嗰個就梗係冇成個頭換咗咁象徵咯。 冇錯， 係啦。咁或者我哋講下啦，之前我哋又係即係耐啲啦，咁早嘅禮拜我哋睇過 Iron Man 啦，咁其實又楞到我哋嚟緊時啲做嗰套變形合衣少少嘅喎，咁我講下 Iron Man 先，你有咩意見啊？ Iron Man 我覺得嗰套戲咧就比想象中預期發揮得好啊，因為初初諗住通常 Superhero 嘅第一集咧會比較沉悶啲，或者佢要因為係講嗰個遊來咧、會比較沉悶啲，但係 即係半半集先啦，係嘛？ 係啊，嗱，即係譬如大家 一開始就刺激啦，已經 Spider-Man 第一集都會比較悶啲， 半集先起碼出曬啦，即係蝙蝠俠亦都係咁啦。 咁咧就依套嘢比較咧就走輕鬆嘅路線，同埋咧就帶即係嗰啲 CG 係做得非常之好，所以變即係成個故事我都覺得係 OK 嘅，同埋套戲係個流暢都幾流暢，同埋咧都有一啲嘢係喺裏面講咗，唔知你覺唔覺得？佢都有講咗啲譬如反戰嘅信息啊，同埋即係作為做人係應該係要向善。即係無論你係做乜嘢都係要向前，佢有少少咁嘅信息啊，就喺個男主角身上會話到俾你聽咯。 同埋咧呢套Iron Man 咧，其實同其他嘅Superhero， 我覺得佢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唔係超能力㗎嘛，咁佢其實類似 Batman， 但係 Batman 都係靠自己功夫啦，咁其實電影版就多咗啲裝備啦，咁呢個直情有少少呢係一個強化裝甲係咪，咁呢樣嘢其實係咪有啲日本嗰種咁嘅 絕對係呀， 咁其實今次佢仲個設計仲即係用咗啲好日本嘅設計啦， 冇錯， 真係好靚㗎，真係好靚，咁同埋佢中間呢用咗好長嘅篇幅呢去交代佢點樣去研製，同埋佢點樣去即係去加強佢嗰個飛行啊，嗰方面嘅功能，即係隻嘢點樣砌出嚟，你直情可以由佢個餡咁開始見到， 係嘛？ 跟住哇，佢後來嗰個著起嗰套嘢咧，最尾出動嗰陣咧，成哇用啲好似啲嗰啲咩啊，嗰啲汽車即係整車咧，嗰啲咪機械臂咁，係咁上啲啤鈴上去咁啊，嗰個哇嗰個好型嘅。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係未睇就要睇啦，呢度我聽到好多女仔啊睇完都話好睇嘅，即係唔係就話男士鍾意睇，不過即係可能我最尾完場就未係即係夠打得即係咁刺激啦，即係但係都 OK 嘅，都 OK 嘅，係咪 OK， 因為最後打嘅我諗大家睇咗都知道係打一個同佢差唔多能力嘅機械人，即係一樣係 Iron Man 嘅機械人，所以我覺得咁嘅鋪排咧喺第一集嚟講都 OK， 算係咁咯，因為好多時好多 superhero 第一集就打下啲賊嘅啫嘛，嗬，即係冇一個超級嘅敵人，佢已經有啦第一集。 同埋如果你係睇開日本嘅嘢，你會覺得佢嘅風格同日本嘅機械片 啊，中意睇日本嘅人應該幾中意係嘛？ 係啊，冇錯。 咁如果真係大家未睇，去睇下啦。咁其實呢套嘢都有啲玩具，有冇啲玩具可以講下？ 佢都已經出咗一段時間啦，咁。吸索嘅人偶就不嬲都有嘅，即係呢個傳統嘅 Marvel 嘅玩具系列裏面。咁今次呢我想最主要講下呢 ,Iron Man 有一隻佢比較大啲，大概係11:6到12寸比例嘅 Iron Man 咧，嗰只嘅 Iron Man 咧就係、 是、個深刻按掣咁撳。 係啦，就係嗰只就係主角機嘅 Iron Man 嘅主角機嗰套嘅裝甲。咁、我覺得依只嘢係 Marvel 近一。即係依一年裏面出得比較精嘅公仔， 鬼佬玩具嚟講啦， 冇錯，同埋以嗰啲大量生產嘅公仔嚟講， 都算係咁啦。 係佢嘅上色係上得好光亮同埋好靚嘅上得，咁令你咧睇完套戲咧更加中想買依只嘢。 遲啲日本好似有一隻係即係企喺度嘅啫，但係就哇啲眼啊嗰啲心口著曬光。 係啊，嗰只係壽屋嘅出品嚟嘅。 哦都好靚，我睇過相 片。係啦，冇錯，嗰隻就會稍微遲啲先有。 哦，幾件事即係都可能要。 都唔清楚，都可能遲一兩個月或者未定，好快都未定。 咁我聽講咧，即係嚟緊嗰套變形合衣啊，都會有 Iron Man 出現，不過就唔知係咪啦，而家都有傳聞啦。 佢就話客串啦、幾個鏡頭。 喂，佢出 Iron Man 定出阿 Tony Stark 啊？ 我都未有資料。未有資料， 因為有機會出嗰個好巨型，即係著嗰個裝甲同阿霍打，不過我諗唔會啦，嗬。因為呢集佢可能有一個新嘅敵人啦，聽講係呢個蘇聯，即係用咗佢嘅 DNA 去做嘅一個同佢差唔多同等能力嘅嘢。 係啊，同佢同等能力嘅，咁所以亦都係期待嘅。大家亦都 咧，唔好俾上一集咧，即係李安，即係其實係咪李安拍其他戲好出色啊？不過嗰套真係爭少少，因為可能佢唔係睇呢啲漫畫。即係大啦，咁可能未必捉到個用神。咁今集我反而覺得睇我個畫頭啦，見到佢啊嗰、那個男主角咧，嗰、那個眼神啊，原來好似嗰個嗰時電視版嗰個嘅喎。 係咩？ 係啊，佢即係一影到一變啦，突然間 zoom 埋隻眼下咧，哇！淨係嗰個感覺。 你可唔可以講？我諗你咁樣講，你可唔可以簡介一介紹當年嗰隻電視版係乜嘢先？我諗 變形合衣咯，就係叫做。 未必 當年嗰個綠色巨無霸啦，即係佢變咗形之後嗰隻。咁其實嗰個就唔係你而家見到咁巨型嘅，跟住嗰時係揾咗啊，當然係阿諾舒華辛尼加嗰時嗰啲 friend 啦。咁另一個就係做 body building 嘅，咁嗰個就去做嗰個嘅綠色巨無霸嘅嗰時佢叫。咁嗰時你睇一個大隻佬啊，綠色嘅大隻佬咁解啊，即係亦都唔係好似佢而家嗰套大力到咁嘅，即係大力撞穿牆係咁多嘅啫。咁但係嗰套就好現實嘅，就講嗰個主角就即係不斷去即係逃走啊，即係唔想俾人捉啊。咁佢每一次即係遇到一啲事嗰陣咧，咁佢一刺激之下就會即係就會變形㗎啦。咁佢變形一下就係一嘢 zoom 埋隻眼度咧，咁就哇變咗綠色咁嗰下，咁今次呢度第二集呢套咧就有少少用翻嗰咁嘅感覺啊！即係如果你有睇過以前嗰套電視版咧，就你就會知道，即係佢就會有翻少少嗰種咁嘅，即係俾你回味到咯嚇。咁所以今次呢套都即係大家就算未睇過都唔緊要嘅，呢套應該咧係會打得幾犀利嘅，咁可以睇下。 我仲想同各位講聲咧。佢亦都已經喺玩具反斗城已經有孩子寶嘅出咗一批嘅玩具， 大拳頭啊， 冇錯啦，亦都有一隻十二寸嘅變形合衣，同埋有一大扎嘅吸索公仔，咁亦都係幾趣怪嘅。如果鍾意佢造型嘅，亦都可以 試下嚟玩啊！唔知香港人鍾唔鍾意，因為佢唔係話有型嗰種㗎嘛，係啦。 都幾有型嘅，因為都幾個 size 咁係喎，我見佢個樣唔係好似上一集咁喎，靚仔咗嘅，一個大隻佬咁樣啊。 我想補充得一句咧，頭先咧 Iron Man 咧，各位咧就唔知即係有冇睇到個片尾？即係我想補充一句就係、是， 冇睇啊，字幕一出走咗啦。 但係今次個字幕就有提醒係以前未做過咁樣。 有咩睇嘅咧？做完字幕之後有咩睇咧？ 最尾係介紹咗一個角色出場，就係裏面 show 嘅主持阿頭 Nick Fury， 咁佢係 Samuel Jackson 扮演嘅， 即係嗰個黑人單眼 嘅。各位一定要睇睇，即係再有機會睇嘅時候，或者遲啲睇影碟睇翻呢個鏡頭。 其實佢係做咩嘅咧？現做雕塑。 因為或者會喺第二集會再出嘅人物嚟嘅呢個。 其實佢係引申落去 冇錯啊， 即係 Marvel 嘅英雄啦。 或者遲啲亦都有機會引申到會有 Avengers 復仇者呢個系列嘅嘢嘅戲會出現都未定，因為呢個係 留意下啦， 就係佢呢個 Nick Fury 呢個人領導嘅。咁呢啲就係漫畫已經係有曬 嘅，即係差唔多係 Marvel 版嘅正義聯盟係嘛？ 係啦，冇錯啊，差唔多。 Marvel 所有超人都幾乎係即係嗰度聯手嘅。 係啦，冇錯啊。 其實佢都係一個市場策略啦，都係想即係由呢套戲再引落去其他超人系列。 所以成 可能遲啲會拍美國隊長。 所以成套 Iron Man 其中一樣嘅要點就係呢度比較特別啲嘅。 OK， 大家睇翻啦。 咁有冇睇過仲睇過啲咩戲？好似今日係好似上嗰套嗰套咩 Doomsday 啊 ？Doomsday 啊，其實係英國片啊，好似 係啊，依套 奇怪喎，佢我都睇咗個 poster， 以為係啲喪屍啊，以為又係啲廿八 咩木 頭啊咩 冇喪屍嘅。 唔係講喪屍喎，原來佢都係一個點子開頭，真係即係因為啲病毒嘅緣故，佢就將成個英國個北部咧，即係咪蘇格蘭上，咁就用一個好高嘅城牆圍住曬，即係其實真係冇乜可能㗎啦，萬里長城咁長過圍住曬，咁就將嗰啲人圍城咁裏邊，佢唔理你有冇病毒啊，咁總之裏邊啲人有你死，咁就經過咗即係唔知一年或者十五年一年，咁到2035年咁又好似，因為佢哋咧就發現咗病毒咧，又再歐逼多次，咁佢好似想。即係發覺，咦？但係嗰個圍城裏面啲人又未死曬喎，咁好似咦？唔通佢裏面係有啲vaccine 即係疫苗定乜嘢？就係佢哋有人有抗體咁，咁佢上日派咗個女主角咧，上入去揾呢樣嘢出嚟。咁其實佢有限時嘅，因為嗰啲病毒擴散得好快，如果佢唔喺限時度出到嚟，咁即係大家都會死曬。咁其實個政府咧唔係好人嚟㗎，佢裏面講。咁其實佢哋歐洲咧好多啲咁嘅科幻片咧，就係好似講啲咁嘅暴亂啊，即係所以佢哋點解咁中意睇，即係嗰套阿基拉咧，即係日本嘅卡通就係咁解。咁其實呢套戲都奇怪㗎喎，即係佢玩咗好多種唔同嘅形式㗎，即係佢初入去嗰陣，即係佢首先佢嗰個女主角啦，佢係好似少少好似攻殼機動隊入面嗰個女主角咁嘅喎，係啊，即係有一個上教嚟㗎，你唔好以為佢係帶隊㗎，好犀利嘅。咁佢亦都做得到嗰種感覺出嚟嘅。咁啊，初初已經有咗種感覺啦，啲未來特種部隊。咁但係入到去咧，就即刻變成咗有少少 alien 第二集 aliens 啊，第二集咁樣啊，揸住兩架嗰啲重型即係裝甲車咁衝入去，係啊，即係要衝出重圍嗰啲咁嘅嘢。咁即係衝完之後咧，又遇到一班好似之前 Mad Max 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好耐之前有一套叫 Mad Max。咁啊打一班嘅烹佬咁樣喎，咁佢又由班烹佬裏面又救咗個女仔，即係其實佢就係、這個女仔就有嗰啲抗體，咁後來嗰個女仔又帶咗佢原本佢嗰、那個所謂即係阿爸嗰個地一個城池嘅，咁、那個城池又奇怪喎，又另一種感覺喎，係一種中古啊，即係嗰啲原卓武士嗰啲咁樣嘅款嘅喎，個執翻劍騎馬射箭喎，咁你真係覺得好奇怪啦，機關槍啊對射箭，咁其實成套戲咧玩咗幾種唔同嘅即係 feel 嘅。咁嗱，佢其實拍得唔差嘅，啲場面都好勁嘅。咁後來佢再由呢個城堡再逃走嗰陣咧，就再遇翻呢班 Mad Max 佬咧，就真係玩一次 Mad Max 裏面嗰個公路嗰個追詞啊。咁其實都即係拍得都幾刺激。咁但係即係大家中唔中意睇一套戲入邊有三個或者四個 feel 咧，咁就即係要睇大家中唔中意睇啦。咁其實拍就唔渣嘅呢套戲。咁或者我哋又講下啦，咁其實嚟緊啊好多戲上喎，咁Indiana Jones 22號做啦，咁我哋一定要睇㗎啦。 冇錯 啊，其實即係點解即係呢排囉，即係好多啲情意結嘢出返嚟啊，嗰啲 Rambo 又拍啦。 冇錯啊。 係啦係啦。咁其實 好多都係再玩續集，甚至乎係最後一集，即係差唔多係個系列嘅最後一集嚟嘅。 都有可能㗎，因為啲 人 都老啊。咁今次啊Indiana Jones 多人係呢個夏利信福啦。 係冇錯， 好似連個女主角咧都係揾翻第一集嗰個女主角出嚟襯翻。 冇錯啊， 咁但係今集多咗個嗰個變形金剛嗰個男主角，即係嗰個細路啦，即係變形金剛係咪細路？ 聽講話做佢，係 佢做佢個仔。哦，咦喂，咁佢會唔會再拍落去又變咗一個續篇噶嘛？即係睇下佢 啲 人受唔受歡迎啦。 冇 錯，咁啊史畢寶咧真係幾捧佢，即 係 本來真係 nobody 嚟嘅啫嘛。咁啊睇下呢套戲。到時又點啦？咁呢套嘢其實講咩水晶骷髏，其實係咪應該係瑪雅文明嚟㗎？係嘛？ 應該係啊， 係，但佢裏邊係咪講嘅呢樣唔知啦。但係都係影射㗎啦，就算唔 係。但係今次嘅對手就係競爭對手就唔係 喺蘇聯嚟嘅，係啦，蘇聯，因為佢已經戰後啦，咁佢好似過咗十幾年、十九年定幾多年，咁之後嘅事嚟嘅。咁佢當然即係年紀又大咗啦 ，Indiana Jones 今次，咁其實詳細資料我哋都唔係未知啊，咁啊， 但會唔會有怪異嘢咧？因為咧 有嗰個水晶骷髏話明係有啲神力嘅， 唔係除咗神力之外咧，因為我睇嘅片段咧有一啲係。有一啲嘅片段係話喺個 Area 55嘅基地 ，51 裏面拍攝嘅，咁到底會唔會關心 呢個水晶骷髏個骷髏頭啊個樣咧？啲外星人喎，唔知冇關係啦。嗱，我呢啲我哋亂噏嘅啫。咁到時大家一定要去戲院睇啦。咁我哋係即日嗰日都有22號去睇㗎啦。 因為 LEGO 已經 已經係揭示咗嗰個瑪雅嗰個基地。 佢打開個嘢咁見到個水晶骷髏咁樣。 係啊，同埋好多機關嘅。 好多機關。 咁今次呢可能亦都有好多機關嘅佈置。我哋要留意一下會唔會係好特別，同以往嗰三套嘅機關有冇唔同呢？ 咁當然啦，然後宗師吸引嘅地方都唔係淨係主角啦，即係佢就好多其他嘅嘢去睇。 冇錯。 應該即係比 Rambo 呢即更加多嘢去吸引到大家。咁原來呢一樣嘢呢都唔係咁多地方講喎，就係、是、原來 X-File 啊 ,X 檔案啊，原來嚟緊有第二套電影喎，有冇聽過？係啊，咁其實日本網站都有提過，日本都提啊，咁但係唔知點解香港真係冇乜講嘅，咁其實好似係美國話七月已經上畫啦， 7月25號 先， 我唔知 上畫，哇！咁而家都仲未有畫頭咩？好似網上有啊，係嘛？ 網上有吹畫噶啦， 今次好似話唔係講外星人喎，好似都係呢啲邪教定咩嗰類， 係啊，神蹟方面嘅嘢， 係咁啊， 有一個神父幫我哋查。 O K， 咁其實即係都好耐冇睇過呢兩位主角啦，即係 Fox Meldon 同 Scully， 咁。即係會唔會好老呢而家變咗又唔係抄遠就係嘛？ 唔係抄遠， 唔係抄遠，即係個感覺都係。 大家放心 ，OK， 即係我哋睇嗰啲劇照啊，仲係 OK 嘅。 放心，放心， 個感覺都仲係好 X file。OK， 咁到時再有多啲資料再同大家介紹翻呢個啦。咁仲有啲咩啊？其實我哋或者講下講完電影咩？有冇講下啲玩具都有啲嘢會出係咪先？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係咁嚟緊有啲咩玩具會出呢 例如七合金文會繼續。會出大家期望嘅大武士啊！ 大武士， 而家已經有啲雜誌已經登咗嗰啲設定相，我唔知大家睇完中唔中意隻嘢。咁我自己本身玩巨大機械人嘅人就實多數會中意呢隻嘢。咁希望出嚟個效果同我一樣，可以玩到變曬形、超變形，同埋係上色方面係冇問題啊！ 佢真係做得翻少少嗰啲，即係因為大武士咧唔同其他機械人，佢係至少打功夫咁樣嘅，佢好多嗰啲係啦，耍功夫咁嘅動作㗎，即係其實都幾難擺到，咁佢好似都可以做到下嘛。係 啊， 係咁就唔同以前舊嗰啲合金咧，就企喺度咁樣咯。咁即係佢嗰個比例上都做得都算係幾好係嘛？ 幾好嘅。而家通常嘅七合金文嘅設計嘅比例已經改善咗好多線條 會好啲啦，一定唔係 冇錯啊，同埋啲腳都會長啲，會靚啲 嘅。睇相都幾靚。 係 跟住係咪仲會出埋嗰個新嘅咩話磁力鐵甲人？ 係啦，俗稱我哋以前叫金剛飛天轉㗎嘛。 係街市版嘅。 係啦，金剛飛天轉，但係呢個係新版。 係。咁嗰個飛拳係即係兩個手合埋咁射出嚟。 係啦，冇錯，有件件跟住插個拳頭落去， 揸埋手咁起發財咁樣射出嚟。 係啦，所以都幾特別，都幾期待，同埋嗰陣時舊嗰隻係可以拆得散嘅，唔知依隻係咪真係用翻 磁力合體啦？係嘛？好似聽講係喎。 佢其實唔係磁力合體，係磁石合體啫。 磁石合體 係磁石， 即係嗰啲波裝就一粒粒嘅鐵波啊， 磁石 啦。咁可以攝返住嘅，咁今次好似都係嘅，咁同埋仲有喎，佢個頭呢即係變得，不過佢呢個新嘅呢佢就唔係個人變嘅，佢係電單車變，咁 係啦冇錯， 咁當然呢佢有個靚仔版嘅頭俾你換嘅，咁即係變咗係嗰個形態上都會兼備返，咁其實嚟緊嗰個雲 spec 啊，都好似會出呢個嘅重戰機嘅， 冇錯， 咁其實重戰機可能香港即係冇做過係咪？ 係啊，係永野湖嘅作品，佢會出 Mark One。咁其實呢隻 Mark One 呢即係幾靚嘅，因為其實呢你玩骨架呢、這個即係機械人玩骨架呢其實係由佢開始嘅。咁呢個就食曬啦，即係呢個雲 spec 就係玩骨架㗎嘛。咁其實出呢個都好期待呀。咁佢啲腳呢佢打開啲機器呢嘩其實都幾精細有啲油壓管嘅。 冇錯 呀。唔係話以前咁一點點啤出嚟係好複雜咁樣嘅。大家亦都留意一下其實造型幾靚嘅。咁有冇啲咩玩具想同大家講下 你有冇 有個出咗嘅就係我見到個 R2D2 嘅 DVD 投影機，係 咩？ 係啊， 有啲咁特別嘅商品 貴啦，就你買價啦，即係真係買個投影機咁貴咯，即係可能40,000+咁樣。 可以會喺邊度見到啊？網上面你有冇鋪頭有入到可以睇到？ 咁有嘅，可以睇下嘅大家。 宇宙船有。 係啦係啦，個大店咁樣打開睇。咁即係唔知打買唔買啦，幫佢睇下啦。咁佢個比例都唔細㗎，即係可能都比以前嗰隻星控嗰隻大好多。 哦，嗰隻星控嗰隻仲要大啲。 係啊，好大隻嘅，其實佢樣都 OK 㗎。不過即係大家會唔會用咁貴買一隻即係咁 嘅？但係佢係有實際嘅投影機。 係，其實根本都係投影機嚟嘅。咁不過做到外形係 R2D2 咁咯。咁聽聞仲話有得遙控佢喐下。 哦，咁幾好啊！ 得意，不過就價錢比較貴啲。咁其實用同樣嘅價錢咧，嚟緊又會出一隻真係1:1嘅 R2D2 喎。 同埋阿 CPPO， 咁啊睇相都幾靚，哇！真係好似以前咧，如果大家有去過 Pan Hollywood 咧，真係好似嗰隻咁樣 嘅，係啊，道具嘅， 真 係 電影道具咁樣，咁大家就睇下有冇興趣啦。咁仲有冇嘢同大家講講呢個 preview 或者咩嘅嘢？ 冇乜啦。 係，咁或者下一個環節我哋會講下少少雜談或者評論嘅。咁我哋又評論一下，咁喂呢排呢咪有本高達嘅漫畫，咁唔係話 Origin 有啲古仔嗰啲喎，其實少搞笑嘅，咁 啊 一同埋已經出咗㗎喇，咁呢個戲叫做咩話，湯尼惡奇的鋼彈漫畫一同埋二嘅，咁一係馬莎嚟嘅，二係阿寶嚟嘅，咁啊即係你睇過佢個造型同埋個畫工呢，其實真係好似呢個安彥良和喎，畫得 同埋裏面呢就好好多好野少嘅橋段嘅。咁我諗大家睇完都會，如果係高達迷就一定要買，因為 如果佢好佢 focus 曬一年戰爭喎，如果大家對一年戰爭唔係咁熟悉，會唔會睇唔明㗎？ 都會可能會㗎，不過你可以嘗試下睇下。 其實反而可以從呢度認識返一年戰爭嗰啲嘢。 冇錯啊。 真係幾得意，好好笑，真係好好笑。咁第二期呢甚至乎呢唔係畫添，係玩呢個嘅模型 啊。係啊，做得好靚嘅。 好靚囉。 人偶模型啊，馬莎 啊。係啊，即係整成個馬莎嗰個著三公仔整出嚟。 係啊。 好似仲靚過即係之前產品嗰個。係 啊。 大家真係要睇啊，但佢有搞笑㗎喎。即係佢好認真咁樣搞笑，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呢兩本作品啊。咁係呢個國川係嘛？ 係啊，台 灣國 川 出品嘅。 咁喺各大書鋪寫都有嘅。係 啦， 即 係 大間嘅漫畫鋪就實有嘅。 喂，咁你之前好似睇一套好舊嘅，即係幾多套？ 係啊，我都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嘅，就係一套咧，就差唔多無線喺70年代播映嘅。科幻片集叫時光隧道。 係即係 Time Tunnel 啦。Time Tunnel。 個特色呢就係佢哋會走入一個圈個圈咁樣嘅隧道入面咁去咗第二個時間。喂佢哋去咗返唔到嚟㗎喎，好似係咪唔係。 咁就要賣個關子等大家睇下先。咁而家呢石果僅存嘅版本呢就係喺 HMV 賣到嘅一個原裝嘅英文版。咁如果各位如果仲有呢個無線嘅版本嘅任何 copy， 我都會好有興趣同大家聯絡借嚟睇，或者可以複製一個版本，因為當年嘅配音實在都好難得，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係邊個配音啊。 嗯， 或者係譚炳文或者盧國雄嗰班嘅早老牌嘅配音員，如果大家有咩 神嘅嗰時配音， 係啊，如果有大家有咩資料都可以話 下啲嘢啦，有咩有咩一樣就有咩。 其實主要係講因為講一個科學實驗，使到兩個科學家咧，即係誤墮咗喺時空嘅旅程咗當中，咁佢哋經歷咗好多嘅 唔同嘅 事件。嚇，冇錯啦！咁有鐵達尼沉沒啦，有南北戰爭啊，有大 好似好大場面喎。 係啊， 係咯，即係以當時冇呢個電腦啊， 冇錯啊！ 哇，佢真係都搭曬景，好多人咁做喎。 係啦， 其實個導演嘅嗰個電視劇嘅導演咪其實係好出名㗎。 係啊，深知嗰個導演會係就係《沖天大火災》同埋呢個《海神號遇險記》嘅， 同埋即係碟嗰個質素唔錯啊，即係個畫質都做得幾好，即係一定係舊片感覺啦，但係好清嘅。 係啊，大家都可以嘗試下睇下，因為呢套都係70年代一套經典嘅所謂 Q movie 嘅 科幻嘅經典啊，即係第一定要睇下。喂，咁我都同時咧睇咗套，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套叫《觸目驚心》啊？ 冇錯， 就叫咩英文叫 Cold Chat 啊，就呢個 Night Stalker 嘅。咁其實呢個咧，頭先都有講過 X Files， 其實呢個咧就 X Files 嘅元祖啊，可以話。咁其實佢每一集咧就去查一啲咧唔同嘅嘢，有鬼有外星人有乜都有怪物係啦。咁其實嗰個好多元素咧，其實 X Files 都係由嗰度感染出嚟嘅。 Cold Chat 係咩人嚟㗎咁樣？ 其實是一個記者嚟嘅。 哦，記者查 係啦，其實早年香港咪拍過一套學佢嘅，就係凌晨晚餐啦。咁當然 casting 啊各樣嘢，可能呢個 casting 唔大家唔吸引啊，因為係鄭則仕啊佢哋做，咁可能就變咗大家唔好睇。咁但係咧，其實佢都係即係模仿翻，即係抄翻呢套戲咁嘅形式嘅，即係就講啲差人咧，其實就政府啦，差人咧，其實極力想掩飾嗰啲嘅神秘事件嘅。 咁、那個但個記者咧就不斷去即係去挖啲料咁啦，咁啊同嗰啲差人即係、哦、又唔可以話對抗咧，成佢哋亦敵亦友嘅，咁其實即係有好得意嘅。其實佢查嘅過程咧係有時會覺得幾滑稽添。咁即係佢其實係好得意咁，但係又可怕的地方。咁其實 X-Files 阿 Fox Mulder 都有少少係咁嘅。 咁又喺邊度可以揾你睇啊？ 哦、其實都係要買翻個 HMV 嘅碟㗎啦，咁樣即係唔係賣廣告咁，即係因為嗰度咧真係好多舊嘅美國嘅科幻電影嘅科幻嘅電視劇啊，即係喺其他渠道唔係咁容易揾到，咁但係嗰度都即係有幾多啊。咁好似早排我哋你咪望過下嗰套咩啊咩 Sarah Connor Chronicle 啊，即係呢個嘅 Terminator 嘅一個電視版。 冇錯啊， 係得唔得？好似。做咗完咗咁樣咧，佢話師新聞完咗，但係好似未完㗎嘛，其實。 好似當嗰陣時係演員罷工，然之後因為咁樣， 係啊，其實有冇得做耐都唔知。咁呢啲出得意喎，即係個 Terminator 女人，咁你我扯咁啊 ，Terminator 3都係啦，佢唔係嘅。其實呢度咧，佢由第二集嗰個古仔咧接翻落去，咁個時間時空嘅改變曬嘅，咁咧係另一個嘅 timeline 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其實開頭開得都幾好睇㗎。咁啊，後來開始講啲又加啲情情塔塔嘢咧，就開始。有啲即係怪怪地咁即係不過睇下佢會唔會再拍落去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未睇過睇下都無妨嘅。 係呀，呢套戲開頭嘅沙康度係有丈夫嘅，係再分 咁樣。 所以呢樣嘢呢 即 係 啲感情線囉，係 咪豬嗰度都係。 好似個男主角即係 John Connor 同嗰個新嗰個女仔 Terminator 好似有少少曖昧關係咁添，好似發展到，咁其實呢好得意囉，即係佢呢套係即係少少探討係到底機械人係咪其實都可以有感情嘅呢，咁樣即係呢個係佢呢個主題咁樣嘅，咁大家睇下啦，係囉，咁其實都同期仲有另一出㗎，不過呢個唔知道香港咪好似某啲台即係俾錢台有做，就係、是、嗰個 Bionic Woman， 即係呢、這個無敵女金剛啊沈真美，咁嗰套其實我就都只睇過下開頭即係嗰集啦，咁佢呢個就唔係話即係好似一支支機器咁改造㗎，佢係好似少生化咁樣嘅。 唔同 佢而家佢有齊晒，即係佢沈真美應該就係淨係耳仔係咩話，即係聽到好遠呀咁樣。咁佢有埋眼呀咁樣嘅，即係撈埋晒呀啊莫斯迪呀嗰啲嘢咁嘅。 咁佢嘅對頭人係邊啲呢？ 佢對頭人咁唔知我都睇第一集咋，咁其實佢另外有一個女嘅改造人，嗰、那個女嗰場就差唔多全身都改造曬咁滯，即係所以就好好打過佢咁樣，但係詳細都唔知道，即係打過一陣間嘅，咁其實詳細可能大家都要等即係電視做啦，或者遲啲，或者出碟，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有冇其他嘢想同大家評論下呢？好似呢排係你震災啦，即係唔係幾好啦，咁係啦，咁其實啲大災難囉，即係即每隔一段時間都有啊，咁即可能中國就今年比較多啲啊，即係有呢、這個雪災完又呢個地震。其實都咁就打個喂，做咩無端講呢啲咁？其實咧，原來咧科幻嘅電影咧，好多都同呢個嘅災難啊係有啲關係啊。你睇下啲外國係啦，咁日本就更加啦，嗰啲怪獸片啊、特攝片咧，其實佢哋都係將呢個對災難嗰啲嘅悲傷咧轉化咗內化咗而即係拍出嚟嘅。咁其實佢哋講嘅內容唔係話即係幼稚。即係可能你撇開咗佢即係打怪獸呢樣嘢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例如哥斯拉咧，佢都會講一啲點樣去面對危機嘅，即係政府或者一啲科學家點樣面對危機呢樣嘢。咁其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科幻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路線啦。 仲有一套比較接近今次呢個地震嘅事件嘅戲咧，我諗大家都有聽過《日本沉沒》呢套戲，呢套戲亦都係探討呢個地震或者陸沉嘅問題，所以亦都係好對。同而家呢個情況係有啲相 似，當時啲人就覺得純粹當科幻片睇啦，冇乜感覺嘅，因為你知香港人講真咧，有咩天災啊，係嘛，即係怕冇錢多啲啦。咁其實你第啲地區嘅人咧，可能真係唔係咁好彩嘅，即係其實你日本佢都係嘅，即係可能幾好富庶，但其實佢地震佢哋經常要面對。咁所以點解佢哋咁多作品咧都會關於呢啲嘢？咁其實怪獸片啊、超人片咧，即係你唔好以為是幼稚啊，佢哋都係由呢啲咁嘅嘢度衍生出嚟。其實去探討少少嘢嘅，咁或者大家可以睇多一層啦，咁或者遲啲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啲關於咁樣嘅評論咁啦。好，咁下一次嘅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等我消息咗先啦。